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囉。 好嘢。 啊，跟住咩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生。3-1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係。開波啦。 我先話認。認光幕。 過咗中場先。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1-0。 1-0啊，即刻。 雲貝斯。喂，呢個波呢好明顯呢。 搞錯啦。喂，咁鬼快兩分幾鐘 真係死門喺山洞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嚟聽。 暫時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係中間打 入。到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兩個，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先射12碼，掩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多謝曬，而家都左盾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欢迎回来啊。咁啊，再讲一讲头先个 Bitcoin 先。咁啊，有一个 point 真系要 emphasize 嘅，就系咧，即系我哋啲传统嘅人咧，就永远都觉得咧，钱咧即系得靠两样方法搵翻嚟嘅啫。第一樣嘢就係自己嘅勞動力啦，第二樣嘢自己嘅運氣嘅啫、運氣係六合彩啦咁講咁 Bitcoin 嘅獲得呢，其實呢兩樣嘢都唔需要嘅，咁所以即係你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嘅應受性高呢？咁你問一問你阿媽啦，即係譬如你同你阿媽講，阿媽唔好出去做嘢啦，阿爸唔好做嘢啦，喺屋企呢撳住個電腦呢同你掘就得㗎啦咁樣。咁如果全世界都係你試想像下，全世界啲人都係咁樣嚟搵錢嘅話呢，呢、這個世界就冇曬 productivity 嘅。冇曬 productivity 嘅。咁如果我哋個年代讀呢個嘅香港嘅 econ 會考 econ 咁樣嘅話呢，其實張五常呢方面嘅理論，我覺得係可以參考一下嘅。咁啊，嗰陣時讀中學會考 econ 咧，就一定要睇一本書叫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嘅， 係 Elton Allen 嘅書嚟嘅。咁你要知道 Exchange 同埋 Production 其實係一個有關聯性嘅嘢嘅。有 Production 就有 Exchange， 有冇 Production 就冇 Exchange 咁解。Exchange 亦都可以某程度上係講緊 medium of exchange， 即係 money 呢個咁嘅 concept。咁啊，所以即係不勞而獲嘅嘢嚇，烏下烏下咁可以賺到錢咧。咁啊，大家諗下嚇，會唔會即某一個群體嘅人可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咁但係會唔會係全世界可以做到同時間做呢樣嘢而又得咧？我覺得個機會係極近乎零咁滯噶啦。咁啊，呢一節就講下即係啲電信公司啦。 好啊， 嚇咁如果你話講中移動啊、聯通啊同埋中國電信咧，當然就係一個點講啊，係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一個好有特色嘅產物嚟嘅， 係 嚇，因為你點樣利用13億人口對於電信嗰個需求變成一個產業化，而變成一個利益集團嘅話咧，電信係一個好好嘅喺國內裏邊咧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因為佢完全係封閉式嘅市場，第一封閉式嘅市場，甚至乎個參與性咧都係非常之封閉，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大家有睇開聯通嘅，知道即係幾多年前咧，10多年前啦，佢曾經即係上市之前，佢又做過一次好大嘅清洗。清洗嘅嘢咧就叫中中外嘅。咁好多人都未聽過咩？哇咩中中外啊，咩中外中啊？以前啲紅籌架構基本上都有呢樣嘢。嗱，我先講聯通嘅中中外嗰個清洗先。是讲緊咩呢？就联通开头嘅时候其实係几个部门啦，即係包括就係嘅邮电局啊，嗰啲咁嘅 click clack 咁嘅嘢啊，就发觉咦，我哋又要搵啲嘢出嚟呢，就抗衡中移动。咁其实我觉得个 originally 嘅原意呢，就唔係我哋要开间联通去抗衡中移动，而係就係话中移动嗰个利益集团实在太强硬啦，太固有啦，即係水銀瀉地，滴水不漏嘅、而我又想喺個電信市場裏面分杯羹嘅話咧，有啲部位就走出嚟講，不如我哋form間聯通啦、去到做中移，做懟中移動 p 平衡中移動，但係大家心知肚明後面嘅目的就係想分咗個餅仔啫，分部分嘅餅仔返嚟。咁、所以聯通一走出嚟嘅時候呢，其實佢又冇乜好額公嘅扶持，亦都冇乜好多嘅財力上面嘅支持嘅。咁所以呢，佢就一定要喺一啲嘅項目嘅建設裏面呢，就要搵一啲嘅外國嘅投資者嘅。嗰陣時包括即係法國嘅電信公司啊、日本啊、電信公司啊，甚至乎香港啊嗰間太平洋啊乜鬼又唔記得名啦，一齊合作嘅。佢合作嘅層面呢，中中外嘅意思就係話上面都仲係中國公司，就係聯通。都是中國公司嚟嘅，冇外資參與嘅，即係上市之前。但下面一啲嘅subsidiary呢，一啲嘅做一啲嘅項目啊，做一啲工程呢，就有中外合資嘅。咁就中外合資第一樣嘢就係外資就帶咗啲資金入去啦，有啲開發成本入去啦，第二樣嘢就帶咗一啲嘅技術入去嘅。咁跟住中國政府話唔得啦，你啲中中外唔得，你要清洗佢。咁所以上市之前呢，聯通呢就賠咗好大筆錢嘅。即係譬如阿迪啊，你個 server 你幫我搞啊，我唔識搞啊，阿迪作為一個外資就幫我搞個 server。跟住中國政府話唔得，跟住我就要賠返錢俾你呢，你唔使幫我搞啦、你閃啦咁樣。咁呢樣嘢其實就即係喺聯通同埋中移動同埋中國嘅歷史裏面呢，相反呢，中國電信嗰個嘅歷史包袱同唔係歷史背景呢係好單純嘅。佢係即係國家唯一嘅，以前嚟講國家唯一嘅電信公司。咁佢做得好與唔好冇乜問題嘅。佢始終都係一個國家級嘅嘢。跟住就南北分家，跟住整咗間中移動出嚟，中移動就無端端就攞咗個，即係中移動係中國電信嘅孤兒仔嚟嘅。因為中國電信實在太不濟啦，間公司。咁如果你靠一間咁不濟、咁有呢個嘅官僚主義嘅公司去搞個發展得咁快嘅移動通訊市場嘅話咧，係必死嘅。咁所以中移動呢個孤兒仔咧，就俾中國電信踢咗出嚟。我哋唔搞啦，我哋自己中電信咧，維威喂一個餅仔夠食噶啦。咁、你中移動你自己搞啦。點知中移動搞得好犀利？ 係啊，即係 就犀利到嚇死人。全球最大嘅電信公司。跟住就整咗間聯通出嚟，我要抗衡佢。咁啊，古仔基本上個歷史好簡單嘅歷史個 background 咧。就係、是、咁樣嘅，就好，其實就好簡單，冇辦法，因為中國個電信市場實在太大，但係你又唔可以引入啲外資翻嚟嘅話咧，就會形成咗而家三隻怪物啦，移動、聯通同埋中國電信啦。嗱，今日講嘅呢個主題就唔係講嗰啲歷史啦，因為你講啲歷史嘅話咧，又要講到譬如十合三啊，即係一啲鐵通啊、網通啊咁樣點樣拼埋一齊啊，啲 click clack 咁嘅嘢，咁但係呢啲已經係成為歷史，亦都對往後嘅 implication 咧近乎零。亦都冇咩嘅预测或者分析嘅余地㗎啦，咁所以就今日我哋呢度就撇开佢啦。咁讲呢，即係头先节目介绍嘅时候讲啦，就係讲朗咸平呢曾经就出咗一个文章，就係话我作为一个中国嘅投资者，睇一睇当年2000年至2003年嘅时候，移动同埋联通嘅股价，发觉咦，原来一啲嘅中国咁犀利嘅企业嚟到香港市場裏面，亦都係會俾一班嘅外國嘅機構投資者呢係挫來挫去玩到你借嘅，個操控係咁強嘅。咁佢講嘅嘢係咩呢？首先就係中移動開始嘅。 係。 中移動2000年11月嘅時候開始。因為中移動嗰陣時嘅恒生指數呢就冇而家咁樣呢佔嗰、那個而家就有個佔嗰個 sensitivity 啦、即係某一隻股份佔個恒生指數呢而家係 cap 咗 15% 㗎嘛。 係 呀、咁以往就冇㗎。咁中移動呢係嗰陣時係佔咗恒生指數 20% 嘅。跟住就係當然係匯控啦。 係 呀。咁但係匯控你知道呢，匯控佢係一隻全街貨嘅股份，佢冇單一大股東。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操控匯控嘅話呢，你淨係將匯控個股價歸邊呢、我諗你都要使返10000多億㗎啦。咁、所以就仲佢就阿郎生嘅意思就係話呢，大家啲大行啲外資嘅機構性投資者呢就專嚼就中移動。咁股仔開始啦，咁由2000年嘅11月8號呢，第一波士頓呢 ,First Boston 呢就出咗 Research Report。咁嗰陣時就話呢，佢睇淡中移動。嗰陣時中移動股價76蚊。咁佢哋嘅目標價呢就49蚊。大幅下調目標價49蚊。咁嗰陣時我都記得嗰陣2000年嘅時候呢，就市場尤其是我嗰陣時做緊啲國內券商啦，就一片嘩然嘅。 喂，冇嘢㗎，中移動始終都係國內最大，啱啱先至做完即係第二次集資，將全國嘅移動電話打曬落去，喂，前途一片光明喎、啊。 嗯， 你個第一波士敦做乜鬼嘢？無端端去單歸佢嗰個目標價單歸得咁犀利，76蚊去到49蚊嘅。咁、 嗯、 事後睇翻就係話，發覺原來就喺11月1日至到11月8日嘅時候咧，那個中移動嗰陣時個股價都係 stable 嘅，雖然出咗 research 單歸佢目標價，但係都係喺70幾蚊嗰度，但係嗰個時候。中移动嗰个沽空金额咧，喺场内嘅沽空金额咧，系占咗佢个成交咧，差唔多成14-15% 嘅，每日都系嘅，好大嘅一个嘅沽空喺场内嘅沽空嘅一个 accumulation 嚟嘅，吓、 嗯， 咁跟住就去到11月中啦，吓、 嗯， 咦，发觉唔系好对路，成个中移动嘅股价就唔系好对路啦，跟住就爆咗一单嘢出嚟，就系、是、单向收费， 咦？ 系啦， 啊，记得记得，系 系啦，就单向收费，咁系高盛讲出嚟嘅、嗯，就突然之间讲就话咧，咦，中移动有机会咧，会喺2001年，即系话个零月之后咧，就会正式行单向收费。单向收费就好简单嘅一个 logic 啦，就话本来我打电话俾阿的你，中移动咧就收我打出去，你听入嚟两下钱，咁而家咧就系净系收单向一下钱，咁即系 cut 一半啦。 嗯， 乜嘢都 cut 一半啦。咁、 嗯、 跟住高盛咧，仲喺度好鬼过瘾咁样咧，连埋呢个嘅UBS，、 嗯、 就整咗个 teleconference。 嗯、 个 teleconference 咧就揾咗一个嘅信息产业部嘅人，就叫做前进潮嘅人出嚟访问，问佢电因为单向收费问呢个人、 嗯， 打电话去问佢，喂，你哋系咪打算单向收费啦？咁呢位前生就话咧，斩钉截铁就话咧，系。中国政府就话咧，啊，真系要单向收费啦，好快就会出现啦，可能系下年年头咧就会嚟噶啦。咁、 嗯、 跟住佢讲完之后咧，个股价 bang 就散晒， 就散晒落去，散、嗯、到穿50蚊，穿埋 First Boston 啱啱讲过第一波士顿嗰个目标价49蚊，散到落去46蚊嘅。吓、 嗯， 咁、啊、跟住散晒落去啦，沽空嗰班自然就肥仔水啦， 嗯、 肥仔水啦，跟住又唔知点解咧，过咗一个月后即系。沽空嗰啲已经赚晒钱啦， 系啦， 下面平鬼晒啦、 嗯， 跟住就走出嚟讲啦，喺去到年尾嘅时候， 嗯、 信息产业部嗰、那个嗰、那个真系部长啦，呢、這个真系部长啦，吴基全嚟访问香港， 嗯， 吴基全访问香港，咁啊自不然当时啲报纸就好多人追佢问啦，喂，你哋系咪真系单向收费啊？几时啊？咁样，咁呢个吴生就讲一句就话冇呢回事，有。都系冇咁快，即系可能嗰阵时讲2000年， 嗯， 踏入将踏入2001年，佢、嗯、有都会系2002年先至开始嘅， 嗯， 吓咁啊发觉，咦，阿部长又话冇、 嗯， 上啱啱两个礼拜前嗰位阿钱生又话嚟紧，跟住掘下，原来呢鬼阿钱生咧，只系信息产业部一个 small potato 嚟嘅啫，系里边其中一个分析员嚟嘅啫 ，OK， 又好鬼低级嘅原来。嗯咁嗰陣發覺，咦？即係嗰陣時呢篇文章嘅寫法就係話咧，點解嗰陣時成個市場冇人質疑過好多嘢、 嗯？ 第一樣嘢，呢、這個前生講嘢嘅認受性。 嗯、 第二樣嘢，嗰、那個First Boston 出呢個咁嘅大幅調低嗰個目標價、 嗯、 之前嗰個沽空活動。 嗯 沽空得咁犀利，有冇人調查過咧？咁、 嗯、 咪就一連串嘅質疑嘅。 嗯 因为即系佢嘅解释就系话，中移动占咗恒指20%，你就算你沽唔散中移动，你个恒指都俾你沽散咗。 系 ，OK。第二样嘢就系话单向收费嘅问题啦、 嗯。 有冇大行以啲大行机构投资者咁犀利嘅一个嘅研究部，点会冇人 point out 到一个 issue 就系话单向收费走嚟实行之后，系会刺激到个电话用量。 嗯 呢樣嘢係完全可以彌補到單向收費對盈利嘅損失。 嗯、 你點解冇人會真係預呢樣嘢？淨係話單向收費就係中移動嘅盈利 cut 一半。 嗯， 嚇、啊，跟住你就沽啦，跟住沽爆佢啦咁樣。跟住好多吳傳基啊，吳基傳出嚟澄清咗之後，喺十一月底嘅時候澄清咗之後，只係其實講緊一個月嘅時間，中移嘅董股一挫咗落去，跟住又彈翻啲上嚟、 嗯。 去到12月1日嘅時候咧，2000年12月1日咧，美股係急跌嘅、 嗯。 但係因為呢件事咧，中移動澄清咗咧，中移動嗰日升咗7%，恆指夾咗上去嘅，美股 急跌， 系 股灾，香港急升，因为中移动嘅股价， 嗯，咁所以系啊，你一讲好似升300几点噶，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嗰日就俾人话啦，即系有人提出就系话咧，依、這个成个由呢个前生到吴全基出嚟，一个人话斩钉截铁话会负面，一个话冇咁嘅事，完全系一个局嚟嘅。有冇人去到质疑过呢啲咁嘅所谓嘅电话会议？点解会整一个电话会议出嚟呢？跟住喺市场里面呢就广泛流传呢，咁就好多嘅质疑啦。咁但系呢次系初试提升。 嗯。 咁第二次呢就系、是、去到2000、都系咁上下时间嘅啫，睇睇先。2001年头㗎啦，即系第一季至第二季嘅时候啦，就到玩中联通啦。 嗯。 因为啱讲过啦，联通曾经呢就俾人掘晒啲中外企业嘅。对于啲外资嚟讲呢，中国个电信市场系一个即系肥到阿妈都唔认得嘅市场。大家都想侵入去，而家聯通歡迎中外，即係我外資有機會插入去國內嘅電信市場，但係你又踢咗我走，咁有啲人覺得就係話咧，啲外資就因為咁樣就心心不憤，先揾只中移動試一試水，發覺咦掂喎， 嗯， 我求其揾兩條茂利出嚟講下個股價挫上挫落，我賺大錢，跟住氣慾就去到聯通嗰度啦，聯通就足差唔多，即係中移動頭先玩咗一個月。聯通玩咗大概3个月咗緊，咁啊聯通嘅玩法咩呢？亦都係用場內嘅沽空嘅。當然我哋唔知道場外沽空有幾多，咁、我相信都有好多嘅，咁、但係場內沽空咧嗰陣時中聯通嗰個嘅佔嗰個嘅成交咧，差唔多去到20%咁滯嘅，即係琴日沈大師嗰個錢打到嚟咧，我哋即係佢都提出一個問題，就係話盈富基金而家80%嘅成交係沽空嘅。咁、我哋尋日嘅解釋就係話呢，嘩而家其實好多場外嘅場內嗰個沽空數字呢未必係，咁沈大師嘅解釋就係話呢，就可能好多即係因為即係有個嘅ex-dividend 係 即係有個派息呢樣嘢，咁所以期指同埋盈富基金裏面呢就做個對沖、做個 arbitrage， 咁任何解釋都可以接受嘅，我覺得咁、但係當時就冇咁複雜，沽空就真係沽空，你佔咗10几个20% 嘅话呢，因为有移动呢样嘢呢，大家就开始有个警觉性喺度，但係呢个警觉性系冇用嘅。因为就算你一个散户，你警觉到呢样嘢，大行都会将你完全嘅諗法呢就完全turn down，反返方向嚟做，令你觉得你呢啲警觉性呢系无矣为为嘅。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呢，亦都係暢談，同頭先 First Boston 一樣，亦係好多間大行呢係去暢談聯通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好多個 point 嘅，多咗競爭者啦，聯通唔夠打啦，聯通係比較細啦，佢嗰個網CDMA 網唔成熟啦 ，Play Plug 咁嘅嘢，咁就開始第一腳呢就暢談聯通嗰個嘅 fundamental 嘅因素嘅。咁有幾個喺嗰短咗幾個月嘅時間裏面呢，有幾招用咗。第一樣嘢就聯通入去恆指。 OK， 聯通入去恆指，當然最基本嘅玩法就係入之前就升，升嘅時候個沽空好大，入完之後就跌。沽空嗰啲平手离场啦，即係 即係赚钱离场啦 ,take profit 离场。第一样嘢啦，就係、用联通入恒指前后嗰样嘢呢就冲入去。第二样嘢呢就係话联通会入去大摩指数 ,MSCI 指数。 係。 咁你讲一讲啦 ,MSCI 指数同埋恒生指数嗰个嘅重要性喺边度呢、对于一般嘅香港投资者嚟讲呢，当然就恒生指数系最紧要啦、大家就睇住恒生指数上落啦。咁但对于一个海外嘅投资者嚟讲呢，即系啲机构投资者嚟讲呢， MSCI 指数呢系更加紧要嘅。佢哋跟住 MSCI 香港指数呢就摆佢啲股份嘅 waiting 嘅。即系话呢隻股唔入恒生指数，但系入咗MSCI 指數呢，啲基金就要追貨㗎啦。 Okay. 外國基金就要追貨㗎啦。咁嗰陣時就唱呢，就嗰陣時係去到五月㗎啦。其實呢個遊戲嘅尾聲就唱，聯通就會入去 MSCI 啦、全部衝晒上去炒啦。但嗰陣時沽空都係好勁㗎。係。點知大摩竟然冇將聯通擺落去 MSCI, 就擺咗中國電信，聯通砰就散咗。 散咗。 呢樣第二樣嘢。 嗯。 第三樣嘢呢就係話吹捧返嗰個嘅沽空個策略、包括就係話好多大行出招㗎，摩根大通啦，呢、這個嘅高盛啦、BNP 啦，當年嘅發展證券啦，亦都係好多間公司個喺個 research 裏面呢突然之間係唱好聯通嘅。 包括就係話聯通攞到嗰個全牌照，佢有全牌照，佢可以喺中國裏面固網、移動電話、寬頻、click click 各樣各樣幾十百樣嘢呢都可以打到大陸市場㗎啦，嘩中移動呀冇得打㗎啦，大家買啦。咁嗰陣時呢一陣呢大概喺四月零嘅時候呢，咁將聯通嘅股價呢就衝到上13.14元嘅。 係。 係啦 ,13.14元。咁跟住當然事情就冇咁簡單啦。咁當然嗰陣時個沽空量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去到差唔多7月嘅時候呢已經係去到成 14-15% 啦。 嗯。 咁嗰陣時繼續有呢個嘅以呢個 BNP 為首嘅機構投資者呢係最大力係唱好呢個嘅 聯通。 聯通嘅。 嗯。 唱得好緊要嘅。基本上嗰陣時佢哋每一份 research,BNP 出嚟嘅每份 research 寫聯通呢 ,positive一定有的啦，啲基本嘢 ,positive factor, negative factor, 个 positive factor 呢非常之长篇大论嘅。 即 係总之你有30个 point, 你信佢10个呢你都觉得哇必定要买嘅。 我真係要落啦咁样。 係啦。咁跟住啊当然即係个股市就冇咁简单啦。大家都唱好嘅时候呢佢哋竟然係仲中移动嘅业绩嚟到怼散咗隻联通嘅。即係話中移動咦唔係好得喎。嗱嗰陣時嘅阿喬文就係話聯通係中移動好大嘅競爭者。 係。 佢哋有理由相信聯通係會贏到移動嘅。 係。 咁、啊、所以你買聯通啦。 嗯。 咁跟住唱空嘅理由呢唱淡理由就話呢中移動嘅業績唔得。 嗯。 照道理上面係咪即係話之前阿喬文係啱啦。 嗯。 聯通打死咗移動啦。所以你買聯通咪啱啦。 係。 而家叫你沽呢就係話呢移動真係死咗喎、 哦、 即係唔掂喎，成個行業唔掂㗎喎，即係聯通都會唔掂㗎喎，咁就話俾佢聽，叫你呢唔得㗎喇，原來聯通要冧啦、哦、聯通就砰一聲又散咗落去，咁呢啲係完全係所謂機構投資者結合佢個研究部門同埋一個沽空活動呢，場內嘅沽空活動呢係令到大家喺個短短由2000年11月至到去2001年嘅7月嘅時候，你係完全唔知道法國中國個電信市場究竟發生緊咩事 嘅。嗯。 係得啊與唔得嘅，你係唔知嘅、嗯。業績唔好原來唔係一個競爭嘅問題，係成個市場係唔存在，甚至係萎縮，所以一間唔好第二間第三間都會唔好，就全部冧晒落嚟嘅。咁嗰陣時阿郎生亦都係質疑緊呢，就係話一個咁有 power 嘅大行裏面啲研究部，點解你會唔可以睇到一個中國電信市場裏面幾個 player 之間互相嘅一個嘅搖搖板嘅作用啊？此消彼長，移動唔得，聯通得，聯通唔得，移動得，點解你可以將嗰個市場嗰個嘅諗法去引導到完全係你自己嗰啲沽空嗰啲嘅方向？ 嗯， 哇！即嗰陣時係質疑性係非常非常之大， 嗯、 搞到我哋嗰啲國內嗰啲券商嗰啲研究部咧係完全唔敢寫任何嘅關於中國電信市場嘅嘢。 嗯， 直至到佢幾年之後咧，就呢個嘅聯通要拼埋呢個網通啦，嚇、 嗯 啊，跟住就要佢要做呢個嘅推到3G嘅時候咧，你先至發覺，即係國內嘅券商咧，先至去寫翻啲中國電信嘅行業出嚟嘅。 嗯， 前期就真係完完全全俾啲大行控制住呢兩間公司嘅股價，亦、 嗯、 都因為移動嘅話咧，亦都可以控制到咧，即係恒指个走势 嘅，嗯，而家个情况咧，其实问翻要转嘅系，都几得意嘅，就系话，即系你见到 ，OK， 已经唔系讲到三 G 嘅问题，已经去到讲到 4G 嘅问题，即 系 中移动成日都话有与冇嘅问题，然之后联通个 4G 又好似系本来睇落去前景好好，但系又跟住又唔好，跟住中电信又唔知喺度搞乜嘢，成日都有动作， 系噶。咁所以即係講嘅今日講嘅目的呢，其實我就唔係一定係質疑呢，就係話 呢個沽空嘅數字或者沽空嘅比例咧，係一個好大嘅啟示性。 嗯， 以前就會單純啲， 嗯， 啊，就真係可能會有咁嘅啟示性喺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我諗如果你係想做淡嘅股，你亦都唔會喺場內裏邊咧，即係琴日沈大師咁講，我都唔會喺場內裏邊，我即係俾個沽空數字你睇啊，大佬。 係， 即係大家 happy 咩、嗯、？happy together 咩？冇可能嘅。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好關鍵啦，就係、是、恒生指數、恒指服務公司咧，都係收咗。禮嘛，而家係最高係影響 15% 啫嘛，嚇、 嗯 啊、就冇以前中移動嘅高峰期咁樣去到 20% 樓上， 係 嚇。咁、啊、第三樣嘢就係話玩中移動嘅時候，我哋發覺匯控歸唔到邊，好難歸邊。但係經過金融海嘯之後，你會發覺其實匯控係可以歸到邊嘅股份。是可以歸到邊，咁當然係個過程上面或者你個歸邊對手嗰方面你就有好嘅默契或者好嘅溝通啦、 嗯、 但係係有可能係歸到邊隻匯控㗎喎。反為嚟講呢，而家中移動嗰個歸邊能力呢，我覺得係弱嘅。 弱咗。 我覺得係弱咗㗎。如果你歸邊能力係弱咗嘅話呢，乜股都炒唔到、 嗯。 所以其實今日呢一節嘅我覺得個 theme 呢、 嗯、 就要大家去探討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係投資者建構一個市場出嚟，即係好單純、好理論化，就係話有好多個投資者，我、你、阿迪、阿馮總、Bling Bling、阿牛、阿傑斯咁樣，我哋一齊，我哋嘅 investment behavior 去到組合咗呢個市場出嚟啊。theoretically 係咁嘅，有人先有市場，還是我哋以中移動做一個例子，係市場做咗呢一類嘅投資者出嚟。 嗯， 個意思就係咁解，就係話咧。有呢個咁嘅市場，大家覺得係有操控，係、 嗯、 我哋呢個節目之前都有講啦，就係、是、譬如造神、 嗯 啊、有 manipulation， 有造神，有 derivative， 有好多一啲嘅 mass psychology 嘅東西裏面，而呢個市場係由一個嘅所謂嘅大行控制，會唔會就衍生咗一大堆而家市場上面普遍存在一啲好陰謀論上嘅股民呢？ 嗯、 我睇見一啲嘢。應該係正面，但我會陰謀論睇佢其實係負面。 嗯， 你叫我當日買聯通，因為聯通會打冧移動，我會睇翻轉頭，原來你想操控我個聯通個股價，我唔聽呢樣嘢。你講正面，我就調翻轉嚟做。而家市場係充斥住好多咁嘅人，係咪有個咁嘅市場行為而到影響到所有嘅投資者個方向呢？我確實喺呢幾年裏面呢，我係深切地體會嘅。 嗯， 深切地體會。而家冇人好單純咁樣從一個 fundamental 嘅角度，一個投資者唔會好單純咁樣去睇 fundamental 嘅角度咧，去睇一間公司嘅股價，去睇一間公司嘅表現。佢會夾雜咗好多好多唔識佢幫佢分析或者理解嘅一啲嘅陰謀論走入去嘅。 嗯， 即確實係會有好多呢咁嘅人。 嗯， 咁第二個問題啦，又係聽眾們又就係可以大家自己去諗下啦，冇答案嘅市場。而家香港嘅市場去到嘅地步，就唔係投資者組成一個市場，而係個市場本身去引導咗個投資者嘅思維。調翻轉頭啦，我哋去到一個嘅比較宏觀啲去睇啦，上市公司會唔會又係咁嘅情況呢？ 嗯， 好簡單，舉個例子 ，Vaccin， 譬如係 Vaccin 為例，你會發覺啊，我哋一路做啲節目做得好好啊，一路有廣告喺度，跟住我哋上市，譬如假設集咗1-2千萬翻嚟，又唔係好多啊，我哋再拎住呢啲集資嘅金額，慢慢發展個 Vector 先啊，變成好大，最終有一日咧會變成香港電台咁大。 嗯， 你係一個好老闆啊，假設阿迪你係一個好老闆，好有 Vector 先嘅宏願，好有香港網台嘅宏願，咁樣去咁諗，但係你呢個過程個資本市場話俾你聽。投資者冇人會 buy， 因為呢個過程可能講10-20年，係、 嗯、 咪？因為你第一下資金你攞翻嚟一定係細嘅，你依下資金你發唔到咩圍，你個基本因素做上去，係我對你好有信心，你一個好有遠見、好有魅力嘅領袖，你得㗎阿迪。30年後啦、 嗯， 我係投資者，我唔會 buy 你呢個股仔、 嗯。 如果你知道投資者原來，唔系咁谂嘅，因为个市场逼啲投资者唔会咁谂嘅话，你会点样呢？你会将自己个 Vaccin 嘅股价咧就冇上冇落啦。 嗯， 我砰一声冇上去，我抽一次水。 嗯， 冇落去，我散一次货。我再下年我再抽一次上去，又抽一次水，我又散一次货。你 假設你本質都是一個好好的老闆，一個好有 integrity 的一個人，你抽上挫落的股價只是想在個資本市場裏面拿到最多的 financial resources， 從而加速你將 Wagasin 變成香港最大的網，取代香港電台這個宏願， 嗯，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嗯， 你本來30年的時間，你慢慢螞蟻上樹，你會爬到你要假設要30年的時間 Wagasin 變成香港電台，但是你將你的股價 manipulate 了，挫上挫落可以中間抽10次水方便到我，你用了可以只是用5年時間你就做到了， 嗯， 你就會變成一個莊家， 是 你本來是一個很腳踏實地的誠實商人， 嗯， 你會變成一個莊家，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你意思。 呢個就係市場影響咗投資者，投資者個投資角度嘅取態係影響咗一間公司 嘅發展 嘅思路啦。唔好話發展啦，發展會快咗，或者會冧咗，亦，都見過好多電影公司都係啦。 嗯， 啊，可能佢都係個老闆，幕後嘅老闆都係對電影好有熱誠， 嗯， 對於金幣好有熱誠， 嗯， 啊，但係奈何個市場唔識睇啊嘛，或者唔 buy 佢嗰套啊嘛， 嗯， 咁咪馴上去。怼落嚟，焚上去，抽水，怼落嚟，加速我嗰个电影嘅发展咯， 系啦， 系嘛， 嗯， 加速我其他嗰啲业务嘅发展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依个老细究竟佢系坏人定系好人呢？ 嗯， 你系股东，你会发觉喂唔系啊嘛，顶你无端端你又怼我落号。假設個股價毫釐子啦，啊，失驚無神，你又同我抽四成上去，變咗兩毫幾子， 嗯， 哇！咁你黐線嘅喎，咁但係佢可以好一個好神嘅角度話俾你聽，嗯，我都係加速我公司嘅發展， 嗯， 我腳踏實地，我冇得發展，我冇得快，我唯有咁玩，我先至快，先至可以將我嘅理念，我對呢個嘅世界嘅宏願， 嗯， 加速咁樣運行咗嘅啫，所以究竟？而家我哋话上市公司，哇，好艰险啊！点样点样点样？究竟系上市公司本质嘅问题、管理层本质嘅问题，还是市场引导佢哋嘅问题咧？咁呢样嘢我冇答案嘅。咁，各位观众、听众咧，可以自行分析一下啦。 OK， 啊。所以一只股跌咗落嚟咧，你唔好闹佢。 嗯。 吓，呢排网上边好多人闹一啲嘅创业板嘅公司。 嗯。 但你唔好闹佢。 嗯。 系市场逼佢咁样。 系。 系你啲投资者逼佢咁样。 系。 你投资者唔肯同佢。长线啊， 嗯， 净系同佢炒短啊， 嗯， 炒短佢亦都知道你系咁样谂， 嗯， 所以佢咪短俾你睇咯，系， 嗯， 嘛， 嗯？ 但短嘅过程之中，佢可能都仍然有好有嘅理念喺背后噶嘛， 吓， 系啦， 冇错。 咁所以大家即系见到啲股失惊无神，抽40% 上去，第二日跌翻五成落去，你唔好闹佢， 系， 你爱佢， 系啊， 你买。 第二样嘢，你短嘅佢仲可以短过你都啦， 系啦，啊，你话哇几日咁短噶，我俾半日你。嗱，咁所以即系股票市场系一个好复杂嘅一个心理游戏，嗯，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股票系一个心理游戏嘅啫，系， 嗯， 一个心理游戏。咁但系你唔可以有一个好单纯或者好单细胞思维嘅心理咧，去谂一啲嘅企业嘅行为。你系要用嘅，即系当然你要夹杂或者渗透一啲嘅所谓嘅阴谋论走入去，亦都有时候你都要从一个管理者或者系个大股东嘅心态去睇一个股票嗰个发展， 嗯， 去。所有嘅公司嘅老細，我認識嘅公司老細係冇正邪之分， 嗯， 只有手段嘅高低之分嘅啫， 嗯，好啊，咁啊，今日唔該曬姚尊啦， 哇，時 間差唔多，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再見， 再見啦，睇下講咩啦， 好，拜拜。Bye.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